攻读编年记下第二十四章。约阿士继位时才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四十年。他的母亲名叫基底亚，是贝尔舍巴人。大司祭约雅达在生之日，约阿士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约雅达为他娶了两个妻子，且生了子女。此后，约阿士又一重修上主的殿，便召集司祭和利未人来，吩咐他们说：你们往犹大各城去，向全以色列人捐钱，按每年需要修葺你们天主的殿。你们应急速办理此事。但是利未人没有赶紧办理。君王遂将大司祭约雅达招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勒令利未人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捐款，向上主的仆人梅瑟为作证的会幕，向以色列会众征收？原来厄父阿塔里亚和附和他的人是上主的殿师修，且将上主殿内的捐献都用于巴尔。君王于是下令置一个箱子放在上主的殿门外，并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通告，要人为上主捐款，向天主的仆人梅瑟在旷野曾向以色列征收捐款一样。众首领和全民众都很高兴来捐献，将钱投入箱内直到投满。当利未人将钱箱抬到君王的有司那里时，见税钱很多，遂请君王的书记和大司祭的属员前来将钱箱倒空，然后拿去放在原处。天天如此，所以收集了很多的钱。君王和约雅达便将钱交给主管上主殿的人，雇用石工和木工，找请铁匠和铜匠修理上主的殿宇。工匠都勤于工作，修葺的工作在他们手下日有进展，竟将天主的殿修理得与先前一样，而且异常坚固。他们完工以后，将剩下的钱送到君王和约雅达那里，他们遂叫人用来制造上主殿内的家具、利礼仪和全燔祭用的器皿、香盘以及各种金银器具。约雅达有生之日，在上主殿内时时有人奉献全燔祭。约雅达逝世时年纪已很老，死时享年130岁，与列王同葬在达卫城，因为他在以色列对天主和天主的殿立了大功。但在约雅达死后，犹大的首领前来朝见君王，君王竟附和了他们的主意，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殿，去奉侍阿舍拉和偶像。由于这个重罪，易怒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上主仍派先知来引导他们归向上主。先知虽警告他们，无奈他们不肯听从。天主的神配降在大司祭约雅达的儿子泽加里亚身上，他便站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说：天主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违反上主的诫命，招致不利呢？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他也要抛弃你们。民众都想杀害他，遂按君王的命令，在上主殿的庭院里用石头将他打死了。这样约阿士丝毫未念及他父亲约雅达对待自己的恩德，反而杀了他的儿子。泽加里亚临死时喊说：愿上主鉴察，加以追究。次年岁首， 阿兰军队上来攻打约阿市，侵入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间所有的首领，将所掠夺的战利品送到大马士革。阿兰军队虽只来了一小队人，但上主却将一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他们手中，这是因为民众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如此，阿兰人惩罚了约阿士。当他们离开约阿士时，约阿士正患重病，他的臣仆造反背叛了他，为报大司祭约雅达儿子的血仇，将他打死在床上。他死后葬在达卫城，但没有埋在王陵内。造反背叛他的是阿蒙女人史莫阿特的儿子扎巴德和摩阿布女人史莫黎特的儿子约扎巴德。至于约阿士的儿子以及他所受的种种警戒和重修天主殿宇的事，都记载在列王传记上。他的儿子阿玛泽亚继位为王。